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继续紧盯环保工作不放松，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另外呢也修改这个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审议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的完成情况报告，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努力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好，那么以上呢为您介绍的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3月5号星期一，农历正月十八，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今天是第55个学雷锋日，也是24节气中的惊蛰。惊蛰标志着仲春时节的开始，天气转暖，渐有春雷。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惊蛰节气前后的气候特点呢，就是冷暖空气来去匆匆，气温忽高忽低。今天是以晴为主，能见度比较好，地面风力也不大，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天气比较冷，请您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左右转3、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4度。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今天呢，截止到现在7:32，我们来看一下出行提示。那么现在呢，大中小学已经都陆续开学了，全市的交通流量恢复了正常水平。今天周一，机动车尾号限行5和0，早高峰压力是比较大的。早上7:15到8:30前后，校园周边路段以及主要的节点桥区、长安街及其延长线，还有东南部区域、东北部区域的交通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周一早间前往医院就诊也比较集中，所以呢，这个医院周边也是比较容易出现拥堵，提醒您注意。 疯狂达利，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是西方艺术史上的重磅人物，他不但是超现实主义的领袖，也是本世纪最受争议的艺术家。疯狂达利艺术展正在央美术馆举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艺术家达利的故事。第一道题就来了，达利是西班牙人，而且世界上有众多著名艺术家都来自西班牙，您知道下面哪位艺术家不是西班牙人吗？ A. 毕加索， B. 高迪， C. 亨利马蒂斯。 今天呢，我们要来说一个达利的这个展览哈，他这个展览不仅仅是有画作，还有他的一些这个影像的这个作品。那么哪位画家、哪位艺术家哈、不是西班牙人呢？让您来猜一猜，毕加索、高迪和亨利马蒂斯哪位不是西班牙人？来，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 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最新的消息，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于今天上午开幕，3月20号上午闭幕，3月17、18和19号上午，大会将分别举行第5、第6和第7次全体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国家机构组成人员。这几次全体会议之后，将分别举行宪法宣誓仪式。这是宪法宣誓制度实行以来第一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举行的宪法宣誓活动。我们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北京最窄胡同里要建博物馆了。西城区前市胡同有北京最窄胡同之称，这里正准备建银钱业博物馆。这条55米长的胡同平均宽度只有70厘米，最窄处只有44厘米。前市胡同的尽头曾是清代官办银钱交易大厅，也是老北京的金融中心。西城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计划在前市胡同建立传统银钱业博物馆，留住这段历史。改造的原则是不会破坏胡同原有的肌理，所以前市胡同可能仍会是北京的最窄胡同。考古方面，河南省鹤壁市齐滨区日前发现一处明清时期家族墓地，持续使用时间长达300多年，为研究明清时期埋葬制度提供了最直接的考古证据。研究人员说，这处墓葬排序整齐有序，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正德年间，最晚至乾隆年间，延续时间之长全国少见。这次考古一共发现了明清墓葬20多座，有砖室墓、数学土坑墓等，随葬品以黑釉瓷罐、镇墓瓦以及铜钱为主。再来关注展览，100多年来，旗袍衬托出东方女性的典雅高贵。日前，中华风采宋氏三姐妹及家族成员旗袍展在北京宋庆龄故居隆重开幕，其中许多珍贵文物都是第一次与参观者见面。上个世纪，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身着旗袍，仪态优雅，或投身抗战救亡，或亮相外交场合，向世界人民展示出中华女性独特的魅力。本次展览将展出25件宋氏三姐妹和家族成员的旗袍，以及13件宋庆龄用过的手包、丝巾和帽子，更有100多幅历史照片。这个展览将持续到5月3号。喜欢戏曲，尤其是脸谱艺术的朋友，可以关注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翁偶虹勾旗探古画脸谱一书面世了。著名的戏曲艺术家翁偶虹先生以戏曲编剧闻名于世，而他另外一项艺术成就就是戏曲脸谱的绘制与研究。翁偶虹所研究的和绘画的描绘的脸谱，在时间上纵览明清和民国时期，在地域上横阔了京、昆、晋、汉、滇、徽等各剧种的谱式，书中汇集了许多现在已经显见于舞台的脸谱，还收纳了翁偶虹对杨小楼、郝寿臣脸谱艺术的分析和总结。中国与科特迪瓦建交35周年纪念邮票发行仪式日前在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举行，这套纪念邮票一共有5张，由科特迪瓦邮政公司负责发行。这套邮票上印有中国故宫、科特迪瓦孔格清真寺以及中国企业承建的科特迪瓦最大水电站苏布雷水电站的鸟瞰图等等。中国与科特迪瓦于1983年3月2号正式建交。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大家都会自拍，但是您真的了解自拍照中的自己吗？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自拍照不能够真实的反映面部特征，会让鼻子看起来比实际要大。相机距离面部30厘米自拍的照片中，人们的鼻子平均比实际大 30% 左右。相比之下，相机距离面部 1.27 米拍照的时候，照片中鼻子和实际相比就不会变形了。研究人员说，自拍不会真实反映面容，却会让鼻子显得又宽又厚。 美国面部整形和整形外科学会的统计显示，2017年超过一半的整形外科医生遇到过患者寻求整形以求自拍变美的情况。人脸识别已经不新鲜了，但是您听说过猫脸识别吗？荷兰软件工程师加罗就自制出了猫脸识别设备，方便爱猫进屋。加罗耗费了几个小时，在迷你电脑上加装了相机模块、面部识别软件和动态监测感应器等等，制成了猫脸识别设备。当感应器检测到移动物体时，设备拍照发送给云端的面部识别软件。如果设备判断它与预存在云端的猫咪照片相符，会自动向加罗的手机发送信息。加罗收到通知后，会给猫咪开门。仙人掌也能做成美食吗？日本爱知县的春日警市就致力于开发以仙人掌为原料的饮食，希望鼓励更多当地人种植仙人掌。仙人掌烤肉串、仙人掌拉面等等是春日警市的特色食物。1959年，一场台风破坏了当地的果园，只有栽种在果园边缘的仙人掌存活了。农夫们只好转为栽培这种植物。这里推出的最新产品是仙人掌水。就是用仙人掌果制成的碳酸饮料，喝着有一股淡淡的草香味儿。春日井商会打算在日本全国销售这种饮料。外出旅行，一些人喜欢从当地邮局寄一张明信片给家人。英国的一家机构就列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邮局。在南极洲的古迪耶岛的洛克鲁瓦港口，企鹅邮局是世界最南端的邮局。它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开放，接待大约18000名乘坐邮轮到访的游客。瓦努阿图的隐士岛有全世界唯一的水下邮局，它距离水面大约3米。在那儿您可以买到防水的明信片，邮戳凹凸雕刻花纹取代墨水。游客潜水或浮潜可以到达那儿，如果您的浮潜技术有限，也可以求助那里的工作人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旅行中想要获得独特的体验，所以澳大利亚就兴起了另类旅行。与大众旅游不同，另类旅行向消费者提供非传统的旅游线路。澳大利亚一对夫妇开办的活跃护照旅游机构就以客户的兴趣爱好为依据，主要针对喜欢冲浪、瑜伽健身、骑行和远足的顾客，推出目的地多位于印尼巴厘岛和斯里兰卡的旅行线路。这家旅行社虽然才问世大约一年，但是咨询量月环比平均增长了 40%。 旅行社几乎每周都会推出新的旅行线路和套餐。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今天早高峰和上午时段，北五环东段京密路、机场高速、东二环全线、京沪高速、东南五环、东南三环、华威南路、西五环、富士路、西四环、中关村大街、学院南路、大柳树、车公庄大街、西直门北大街、西二环北段、前三门大街、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等道路将会分时分段的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建议大家出行之前及时关注交管部门发布的实时路况，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和上述的区域路段，提前选择外围道路来通行，错峰出行。今天是学雷锋日，来关注一系列的志愿服务活动。京港地铁将组织20名志愿者在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14号线大望路站、16号线西苑站大客流换乘站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其中地铁16号线西苑站的换乘通道内，志愿者们将全天为过往乘客提供针线包、热水及充电设备等便民用品，并为有需要的乘客和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及时提供帮助。今天上午9点半将在东华门街道办事处开展志愿服务日活动，拉开爱满京城学雷锋志愿服务周活动的序幕。市直机关的青年志愿者将重点围绕清洁空气、节水护水、垃圾分类等主题走进社区，开展政策答疑、公益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今天到9号的每天下午2点半，市政府办公厅、市交通委等24个单位还将在西站地区开展为期一周的志愿西站爱满京城的志愿活动，为春运返程旅客提供志愿服务。